按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色彩，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的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去往南京的话旅行，那在那里可以吃到什么样的美食？南京的美食也是超级多的，但有哪些是必吃的呢？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到了南京呢，应该去吃正宗的汤包，但是到底哪一家最正宗呢？首先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徐建平汤包。要说这徐建平汤包啊，还是非常有传承的。徐建平女士的父亲是1956年南京市的市长彭冲请来的南京八大名厨之一，老爷子创立的苏式汤包是最能得到南京人认可的。徐建平女士可以说是继承了父亲的手艺，再次带给了南京人民最正宗的汤包，所以朋友们有幸去南京旅行的话，一定要尝一尝这徐建平汤包。地点呢，就在热河南路37号，人均消费10块钱左右。南京的馄饨也是很有名的，那到底该去哪家吃呢？为你推荐的是汪家馄饨吉庆门店。汪家馄饨啊，是汪家三兄弟开的，这么多年真的很不容易经营下来，在南京现有3家店，每天有这么多的食客来等着吃馄饨，使老板盛馄饨的过程都像开挂了一样，拿起一大摞的馄饨碗一下子摊开到桌上，不掉不碎，整整齐齐，接着呢烧开水过一遍，放勺子放底汤，有条不紊。馄饨分小碗和大碗，还有超大碗，分别是14个、20个和28个，那价格也不贵，从5块、7块到10块。 老板有一个超大锅，老板说这一锅能下80碗的馄饨，除了来吃的人之外呢，还有很多人是带回去煮的，是带生馄饨走，20块钱就可以打包4碗生馄饨。吉庆门店汪家馄饨铺地点呢就在吉庆路来凤小区9号。到了南京吃早点都会有鸭血粉丝供应，感觉有一点重口味，但是这是南京百年来的传承。在南京呢，鸭血粉丝店几乎遍地都是，据说南京人一天要吃掉超过10000碗的鸭血粉丝。但是全城这么多鸭血粉丝店，哪家是最正宗的？哪家会让你吃了之后念念不忘呢？接下来为你推荐的便是小潘记鸭血粉丝汤。小潘记的老板呢，之前光做卤鸭子也做了很多年，对鸭子盐卤的调制自然是有独特的秘方的。后来呢，他开启了鸭血粉丝汤。他们家有一个巨大的优势，由于本身呀就是做鸭子生意的，所以鸭肠、鸭血、鸭肝都是自家每天新鲜供应，保证了品质的正宗。小潘记鸭血粉丝汤店的地址呢，在玄武区安将军巷2号，人均消费15元左右。 谁都曾经淋过雨，错过一场花开的季。平凡生活中忙东忙西，岁月渐渐添了年纪。谁都曾经落过泪滴，为了一段情爱到无力，最后才发现自己回不去，期望越大就伤得越彻底。夜深笑了叹息，想说的话谁愿意听？当幸福都在选择逃避，谁又对我说这种爱情没关系？其实每个女人都美丽，何必把自己关在回忆里？走过了旅程留下的足迹，就算一个人也乐此不疲。其实每个女人都美丽，何必让心流浪 必把自己关在回忆里，走过了离去留下的足迹，就算一个人也乐此不疲。其实每个女人took my dreams, stole my soul. You left me alone with nothing to say. I thought I am strong. It's hard to say.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要带领大家去南京寻找最地道、最正宗的南京小吃美食。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莲湖糕团店，刚好这家店我也是亲自去吃过一回的。说到南京呢，标志性的景点当然是夫子庙了，而莲湖糕团店呢，就集中到了这个南京最经典的小吃老店一条街的景区当中，也非常的好找。店内呢非常贴心的将糕点类还有锅贴以及汤类都分开在三个窗口领取，有效减轻了排队的压力。糕点刚刚到手就忍不住要咬一口，因为上面的桂花卷撒了一层的桂花糖，真的是太好看太细腻了，嚼在口中还有淡淡的清香，软糯但是不粘牙，非常的好吃，可以说是老少咸宜。去夫子庙的时候一定要去莲湖糕团店来上这么一块，人均消费18元左右，地址呢就在贡院西街26号。接下来我们去往四鹤春面馆，四鹤春是店名，也是店里最有名的顶级面条的名称。店随面名，店由面生，这在国内大概也没有几家店吧。店里的面呢是南京人最喜欢的宽度适中的，它不是老北京人爱吃的那种粗阔面，也不是上海苏州人喜欢的那种极细的银丝面，也许这种面条正中了南京人的性格，他们总是不急不慢，不高不低，不粗不细，遇上什么事儿只是一句多大的事儿啊就化解了。用粗细适中的生面煮出来的面条也更适合南京人中庸的胃口。记住四鹤春面馆，到了那儿一定要点四鹤春面。地址呢就在白下区3元巷10号，人均消费14元左右。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我要带领大家在南京寻找绝美小吃。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金记老七家湾第一锅贴店。1985年的时候，第一家七家湾牛肉锅贴在南京城南部的清真寺对面开始正式营业了。之后呢，各种旗号的牛肉锅贴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而这第一家呢，便就是金厂人的金记牛肉锅贴了。现在不论身处南京哪个位置，方圆1公里几乎总少不了牛肉锅贴店。虽然是随处可见，但口味却不敢恭维。主要原因呢，其实还是差在这手艺上，无非就是和面、烙以及和馅儿、拌馅儿的过程。这金记老七家湾第一锅贴店的地址呢，在秦淮区朝天宫西街67号，人均消费13元左右。这南方人呢都爱吃元宵，接下来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元宵铺叫做白下元宵铺。白下元宵铺的小元宵个头不大，但是数量多，一个个洁白如玉，口感温润，黏黏糯糯的，非常好吃。里面呢还有一颗大莲子，而碗中的红豆呢也是颗粒饱满，藕粉是深色的，深红色的红豆汤配上藕粉，满满的红豆味儿，入口香甜，藕粉又非常的粘稠，不会有汤汤水水洒出来的感觉。现煮的小汤圆儿就这么放在熬制好的赤豆粥上，再撒上一层桂花蜜，吃上一口满嘴留香。白下元宵铺的地点呢，在秦淮区的科巷菜市场的西门，人均消费只有6元左右。 到哪里停泊，爱藏得那么久，怎能被轻易的推落，情如火难琢磨，叫人如何爱得从容，非伤得那么重才放手。我们的爱燃烧在冷冷的冬，连感情的余温也消失得如此难懂，谁欲走谁挽留，谁会拥抱你在雨中，如果爱一分不够，请给我一个忘记的理由。我站在世界的屋顶，又不由自主地想你，在花灯初上的夜里着你的呼吸，我站在世界的屋顶，又开始不停地想你，在每个无助的夜里想爱你，却怕辜负我自己。燃烧在冷冷的冬，连感情的余温也消失得如此难懂， 谁欲走，谁挽留，谁会拥抱你在雨中？如果爱一分不够，请给我一个忘记的理由。我站在世界的屋顶，又不由自主的想你，在花灯初上的夜里，呼吸着你的呼吸。我站在世界的屋顶，想你在花灯初上的夜里，呼吸着你的呼吸。我站在世界的屋顶，又开始不停地想你，在每一个无助的夜里，想爱你，却怕辜负我自己。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南京美食呢，可以说是有时令限制的，那就是老太叠元宵。对于地道的南京人来说，春节美食一定是少不了老太叠元宵的。今年呢，听说比往年还要贵一些，12块钱一袋，只有20颗，而往年呢是10块钱一袋，25颗。虽然是涨价了，但是还是阻挡不了人们对这老风俗、老味道的追求。因为这家店的叠元宵不是你想吃就能吃到的，只有在每年春节期间它才会出现。春节期间呢，早上10点出摊，下午卖完即止，想吃就得把握好时机。所以呀，每次到了春节期间，这里排队的人是络绎不绝，深受南京人的宠爱。著名的元宵在春节期间也图一个好彩头，那就是团团圆圆。老太叠元宵的地址呢，其实就在夫子庙大门的旁边，如果恰逢春节期间去南京的话，真的可以来试一试。说完了这老太的美食，还有老头的美食等着各位呢。老头的酸豇豆炒饭就是我要接下来推荐给大家的。每天夜里凌晨左右，新街口已经没有了喧嚣声，这老头啊开始推着他的蛋炒饭出摊了。除了摊位以外，没有桌椅供应给食客，所以呢只能打包或者是站在路边吃。反而这样的吃法却多了一些潇洒和惬意。每一份炒饭里都有老头自制的酸豇豆，酸甜入口，味道一绝，是他多年来腌制岁月的味道。每份炒饭除了这酸豇豆之外呢，还可以自由选择其他配料，比如说香肠、鸡块、肥肠、红烧肉等等，价格不等，任君选择。那特别推荐的是肥肠炒饭，味道稍微有点偏甜，但是依旧是鲜香浑厚的，加上颗粒饱满坚挺的米饭，量大货足，吃起来满口的满足感。有了这样的宵夜，是不是一整夜都很幸福呢？老头酸豇豆炒饭出摊的地点呢，就在丰富路的路口，人均消费8元左右。今天为大家推荐了这么多南京地道的美食，可以说

只有